第三節翻嚟，其實都係講大陸嘢，楞少少香港啦。由報關開始有講啦，咁希望大家支持訂購貓山王。如果訂購到咧，咁我哋盡量都我嚟送俾你啦，因為你哋嘅關顧令我哋可以走落去嘅話，咁我相信我欠你一份情，應該由我親手還呢個人情俾你哋嘅。咁咧，九月25、26，我哋咧就搞呢個堂下三正半嘅旅行團，咁啊會揾呢個美食之旅，即係達美旅遊搞嘅。咁咧價錢未定，我聽日了解咗，下個禮拜公布啦。如果有興趣嘅，大家一齊去啦，非牟利嘅，佢收幾多錢咪幾多錢咯。不過同即係呢兩次咧做直播，好多人上嚟啦，咁咧就好開心。啊！次次做完直播之后倾偈，倾到12点都唔舍得走嘅，咁都多谢大家啦。而好多人想问我好多嘢咧，你可以喺嗰度问，因为我真系文字上好差噶，即系你讲完之后，我又唔中意喺个电话度揿住咧，跟住咧你讲一句我讲一句，我唔系嗰啲人，我想你真系咧喺直播你问我，我答到你嘅就答你啦。尤其关于香港同大陆嘅嘢，因为我想讲多啲报关啊、中港生意贸易啊，而家个情势点，所以咧。昨日就翻去揾咗中国粮油啊嘅人，咁我喺土出广东省土特产啊进出口公司咧，我都有啲朋友喺度嘅，咁啊冇见5、6年啦，昨日俾人屌捻咗大捻啦，咁我都会联络翻嘅，咁希望咧各种嘅嘢可以正常渠道帮到大家，或者有你就大陆有啲资料可以介绍你哋，或者你自己提供啦，咁。搞下啦咁，咁头先咧就讲到国歌法，以前我好中意翻大陆嘅，喺半年前咧，我都个礼拜六礼拜日基本上咧就系上去咧就去食椰子鸡啊，食潮州牛肉啊，去花仙子洗脚啊，花仙子洗脚好好嘅。是一啲普通嘅价钱啦，普通嘅价钱要签小费，咁通常10蚊起啦，15蚊起啦，唔会太离谱啦。因为佢主要做洗脚嘅，按身系少啲嘅，咁咧就男师傅、女师傅手艺真系有嘅，即系有啲要求嘅话，如果深圳嚟讲，佢真系过得去。咁啊，包间房都系48蚊个钟，咁啊地方唔系好好啦，咁但系干净 OK 啦，咁啊喺度。唞下，攤唞下，咁啊，WiFi 好差嘅，但系即系按脚 OK 嘅。咁如果你48蚊，你俾10零蚊小费，今时今日六兜嘢，洗个脚，仲系包间房。如果你唔系包间房嘅话，你坐大厅嘅就唔使添，相对平咯。咁有阵时会走上去，或者有阵时有啲姐姐啊，啲老友啊，咁深圳碰下面啦，或者有阵时走上东莞啊。碰下面啦，咁但系咧近呢半年咧越来越唔想翻大陆，其实唔系唔想翻大陆，系唔想过关啊。其实一过关清静咗好多，因为水客真系少，因为而家全民皆水客，个个落嚟啊就带两罐奶粉，有啲公务员咧吓喺大陆住嗰啲咧吓合约公务员啊，成日话人哋走私啊话人点样呃人啊，咁其实佢日都做紧犯法嘢嘅，因为佢每一次落嚟翻工翻上去咧就会执条烟啊，执两罐奶粉啊，跟住摆低帮补下啊，咁咯，我唔做。一个几毫是咪啊，我哋啲老千一贪就梗係贪大份啲啦，係咪先啊，100毛可以上市，你点知我巴打台同埋星期二得到唔得啊，啊啱啱先啊，即係等于而家大陆贪污搵唔到钱啊，相对一个普通嘅人做官嘅等你查钱等你心口。搵你2-3万有乜用啊，佢风险咁高。不如投靠太子党啊，做金融大鳄嗰啲啊，一镬过啊，摆间公司出嚟啊，啊空手套白狼啊，一变变2-3万亿啦。仲搞呢啲做乜嘢啊，有几犀利啊，个黑幕喺呢度啦。 同埋越来越过关后唔自在，因为佢多咗个关卡，即係要扫多次。我觉得点解做乜嘢都要有人即係监控啊，即係令到个人唔舒服啊。即係个心理令我觉得我而家返大陆唔舒服。甚至我太太都系嘅，而家鍾意放假而家返大陆啊，剪头发啊，各样嘢点样点样点样，而家都唔去。转咗去铜锣湾嗰啲剪啊各样。可能又因为自己嘅情绪啦，因为而家香港呢受大陆嘅压力越来越犀利，同埋香港人越来越麻木。日日都闹人哋嗰啲唔守话我哋呢啲老千啊唔守法嗰啲人呢，佢支持梁振英。点解呢？梁振英呢就滚咗UGL 事件呢，5000万唔追究，僭建唔追究，嗰啲佢唔会闹。即係做人呢嗰把尺要通囉。其实我唔介意。不过呢我想做笑下你啫。咁啦，另外呢我哋咁样嘅，譬如做敏迪啊，植物提取物，好多人俾咗啲意见啦。咁啊，我会同阿 Tony Wong 倾下嘅。咪 Tony X Wong。哎，好翘口，加个 X 唔知点样读啊。咁呢我希望呢佢做个信箱，或者个星期四佢做节目嘅时候喺度，佢呢就摆坛喺呢度摆坛。咁呢就逢系呢对呢对敏感啊、哮喘啊或者其他嘅嘢呢，佢过嚟呢，咁呢就可以直接问佢。咁呢佢如果佢尽量呢解答到你嘅，咁等你知道究竟对你有咩帮助囉。咁我会同佢倾下嘅。咁等佢当份兼职帮下我手啦。因为佢又唔争钱。咁但係呢我争人。咁希望我同佢会拍到落去做得更加多啦。咁我哋会有足球节目嘅。咁九月中啦，咁我哋见咗两个主持人，咁佢哋讲波啊讲成好出色嘅，譬如佢自己都有频道嘅。譬如好 Facebook 都有过万个 like 嘅。咁希望佢哋嚟帮手啦，会做得更加多唔同类型㗎啦。咁依家男女呢会复播嘅，下个礼拜。咁由我同阿肥龙啦行先啦，咁睇下之后点样啦。咁因为做节目其实係忙嘅，真係忙嘅。咁我哋努力啲啦。点解又兜兜转转又讲返呢啲咁湿声嘢呢？因为最近呢爸爸去那儿，陈小春、赵文卓呢啲全部都有份做嘅，就搵自己个仔出嚟玩第五季啦。咁就高收视，突然间广电总局话煞停啊，啲艺人呢攞啲仔女出嚟呢点样点样点样，咁呢就话佢呢造成嗰个社会歪风啊，咁就 cut 咗。呢、這个就係好简单。点解陈小春咁嘅？你老婆美国噶，台湾人去咗美国噶，再翻嚟噶，你算系美国姑爷、台湾姑爷，但你自己高唱你自己中国人，唔紧要。但系你不能咁样。我哋由Michael Jackson 开始，你可以睇下噶，佢出嚟，佢啲仔女要蒙面包实晒嘅，佢保护自己嘅仔女，唔想佢啲仔女觉得佢哋，虽然佢做得唔好，你包住咪仲奇怪，但系问题就系人哋唔想啲仔女曝光，等佢变成咗人上人，万千注目喺佢度，而令到个仔女可以做翻个正常人，正常生活。你睇下谭校长几高兴，当个仔毕业嗰阵时几高兴。你是不停买个僆仔，包括吴镇宇。点解呢？唔系做大人应该保护佢咩？令到佢心智正常咁平衡咩？唔好令到佢有高人一等嘅感觉咩？好似张智霖圆靓靓咁，个仔成名得早，叫乜嘢啊？魔童啊嘛。你睇下佢有冇逼个魔童搵钱。即係你陈小春唔红啦，而家卖仔啦，係咪啊？日日共产党好， 日日中国好，闹人。人哋而家话 cut 你就 cut 你啦，虽然你收捻晒钱。点解言论自由咁重要啊？而家香港嘅言论自由就越来越差。大律师公会又好，律师公会又好，加埋我哋而家终审法庭嘅，包括李国能前啊，而家嘅马道立，你哋讲嗰啲嘢点啊？你哋讲埋香港冇法治，点样点样点样啊？有压力，呢个唔系事实。如果你咁样讲咧，会令到咧人哋咧怀疑我哋香港嘅法治。我哋讲嘅说话唔会令到外国对我哋香港嘅观感系冇法治啊！冇法治系因为真系你哋啊嘛，你哋做咗啲不堪嘅嘢，我哋唔话得，因为要保住你哋。石永泰、谭允之，你讲乜嘢啊？啊，释法咧就冇政治压力嘅啊，不过咧最好就唔好释啦，唔好释咁多啦。强奸佢都享受嘅，不过最好唔好强奸咁多次啦。我做好耐节目冇讲粗口㗎啦，亦都冇咁怒气㗎啦，忍咗好耐啊，其实呢两个月咪呢个几月。即係唔系事实嘅嘢我唔讲㗎，但你咁样讲嘅你到今时今日你返。长毛想刘小丽上诉，叫公开捐钱，我唔同意佢哋，但系佢系鸡蛋，我一定会站喺鸡蛋嗰边，所以我唔敢呼吁大家，我一定会捐钱。九月廿八号游行我都会去。到今时今日仲要分你错佢啱，虽然佢唔白票嗰样嘢我完全唔认同佢。但係喺呢个时候我哋唔想办法将我哋光谱同埋我哋目标系一致嘅人想办法拉埋一齐凝聚我哋。香港仲有乜嘢希望？好多人你话香港系变咗，坐的士红的嫌短，赶人落车攞支小喉通，赶人落车揸走咗，最近拉咗。呢啲画面似唔似曾相识啊？吓、啊，同大陆嗰啲嘢，啲小市民做嘅反应完全一样。讲恶，因为点解啊？大家都唔再信任警察，大家唔再相信司法系统嘅时候，呢啲事会无日无之嘅。个个都觉得自己啱，唔啱，即使佢唔啱，佢觉得自己啱，佢就出刀仔噶啦。大陆咪咁咯，有乜嘢打咗先讲，唔理你。而家香港人咪越来越系咁咯，你又可以睇下㗎，掟个烟头，三个食环署嘅行佢，个个神高神大，跟住大家你推下我推下你，跟住有人报警，跟住三个食环署跌咗落地下，唔起身扮受伤。你有冇諗下香港嘅執法人员嘅水平去到边度啊？是因为香港有法不依啊！你哋拉阿黄之锋，你该判佢嘅，你咪判佢咯。我从来冇话你话唔应该判佢13个月，亦都冇话你唔应该判佢社会，乜都冇讲啊！我都唔够胆讲话政治检控啊！但系我只系话俾你听，你违反程序公义咋？香港点解仲顶得住？就因为想办法行程序公义呢一套。个规矩喺度，我哋跟规矩做，有乜嘢系有规有矩？唔系有商有量，系有规有矩。 梁振英我哋点解要嘈佢，因为梁振英打破晒香港以前所有嘅规矩，人哋唔敢做一男子决定王维基究竟能唔能够有电视台，阴干成个香港电视嘅同电影嘅创意文化，令到香港人连最后尾嗰根稻草睇电视嘅兴趣都搣埋，所以无线唔会起死回生㗎喇。係因为无规无矩， UGL, 你话啱你就永远都啱。而家亦都系当大家都唔当规矩是一件事的话，香港就开始乱。即是何君彦，你搞戴耀廷，他放了工，他做什么，他言论自由，他犯法你拉他，但你没有必要逼人炒他。而家香港就是逼到很多教师想讲正确的嘢，或者灌输他那套启发后啲僆仔读书。你哋都要统一口径，然后滅声，跟住去搞佢，等同热血公民一样学晒你哋啦。人哋搵食啫，搞盘菜形子係咪，去人哋嗰度投诉佢係咪，你哋都系㗎嘛，个先生讲咗你唔啱听嘅言论，跟住你真系投诉佢间学校，咁佢唔系合约，唔系佢唔系呢个全职教嘅全职教师嚟嘅，佢合约嘅，咁屌下届冇得捞咯。咁以后嗰个人咪收声咯。香港能够维持耐，即系好似强哥讲嗰句说话，诶、黄之锋啊呢啲啊，诶乜乜啊，正仆街乜乜。咁我净系同阿强哥嗰日饮茶讲，上个礼拜六我话。你唔同意佢唔敢唔紧要，你闹佢都唔紧要。但係你都要维护返佢嘅言论自由，因为你而家闹佢嘅时候，你嘅言论自由得到保障，你都要保障返佢嘅言论自由。即係今日日日都有人闹我，后面係冇问题嘅。大家都有支咪，你有你讲，我有我讲。我灭唔到你声㗎，你咪喺你自己平台讲。我喺我台咪讲我嘢。甚至有啲人讲我其他节目主持呀乜乜，佢都要㗎， view 数少有乜所谓啫。最紧要佢讲佢係佢相信嘅嘢嘛。香港而家剩返嘅言论自由呢个空间都越来越少啦。听国歌咪转台咯，以后听到个鼻酒塞耳戴耳塞添啦。啊，费事侮辱你啊，费事犯法，咪唔听咯。个心咪仲凉咯。即系六四晚会呢点烛光，如果佢永远都能够点燃落去嘅话，即系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仲有期望。有一日呢点烛光熄咗嘅话，香港所有嘅价值都会变。一变咗嘅话，你唔再需要香港，而香港亦都唔系你认识嘅香港，包括香港人。有啲后生仔成日话香港，我系香港人，妈妈身份认同冇问题，自己睇下点样啦，点样谂啦。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讲嘅嘢负责。剛才我举例嗰啲食环署又好，个的士司机好，包括你睇下大陆都好，今日未有单好劲㗎囉，係咪啊，咁有个女人抱住个僆仔，个僆仔我估两岁到啦，两岁零啦，咁唔止一岁嘅咁高，咁应该三岁都有啩，唔知呀，但你一定係好细个囉，仲要抱下手抱住，係咪，咁就识行嘅，咁同个差佬一言不合，咁佢推个差佬影片，真係睇住佢推咗个差佬两下嘅。跟住个差佬即係行埋佢一唔顾佢抱住个手成个搭咗佢落地。个细路仔就扑咗落去喺度喊。个警察唔系第一时间走去睇个僆仔有冇事。如果佢个人系根本上重视个僆仔嘅话，佢根本上就唔会带个阿妈，只要行开啲同个阿妈慢慢讲。 你两个差佬，有一个差佬仲大安旨意坐喺架车度，直到嗰个女人拱嗰、那个拱嗰个公安两下，跟住佢开车门行出嚟就答啦。咁其实就係你车里面嗰个差佬行埋出嚟，两个对一个嘅话，叫佢放低个 BB， 然后同佢讲。我諗个效果好多，唔係你将佢搭低囉。呢段视频摆晒上网，你有啲人话哎呀佢犯咗法㗎嘛，佢犯法又点啊，一枪打死佢嘛。跟住啲人就喺度，你睇美国佬点样点样，即系好似打风咁。诶，澳门你哋讲打风佢不堪，你唔讲美国佬，冇话唔讲啊嘛，因为你我隔离啊嘛，你最贴近我啊嘛，港澳一家亲啊嘛，咁我梗要讲你先啦。即系佢扑街，我冇佢咁扑街，就系、是、你唔系扑街。呢个咩道理咩逻辑啊？屌你啦乜佢杀咗人啊，我只不过斩伤咗佢啫，你唔闹斩杀人嗰、那个你点样讲啊，唔好将成日将共产党呢个思维摆出嚟啊嘛。唔好话斗烂做乜嘢系最唔负责任，因为你讲呢句说话就系唔负责任嘅表现啊嘛。我诶、哎，我抌支烟头啫嘛，啊有几大件事，你睇嗰个成袋鱼骨啊，掟晒出街啊，你唔拉佢，冇话唔拉佢，但系你抌呢支烟头你就犯法啦嘛。但系而家香港就唔系啊嘛，揸架车撞入人群嗰、那个就罚款2000蚊，停牌半年。嗰、那个黄浩铭阻止人哋冲击立法会嗰个判13个月啊嘛。人哋讲个夺字，唔系对唔住，唔能够讲个夺字，系讲个嘟字。因为讲夺字咧就含有暴力成分，应该讲嘟，重嘟公民广场就有暴力含义。佢揸架车冲入去啊，罚2000啊！因为你嘅法官嘅法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啊，令到人民不满啊。呢、这个先至而家香港冇规冇矩啊嘛，嗰把尺要摊出嚟，大家一样啊嘛。9月15号，如果咧就唔系9月25号啊，系要嘅，一齐去唐亚三正半山庄，你可以报名，价钱后补，我听日了解一下，星期一或星期二公布。咁如果有咧就收钱，跟住我报名，用只可以一定要喺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一之前成团，因为人哋要留房间。咁第一、第二就去游下水，第二就10月尾，咁我就想去。台中搵下老温同杰拉德佢哋，咁等你多啲了解台湾嘅状况，冇叫你移民啊，冇叫你去台湾买楼，但是你想有所有嘅台湾资讯，台中嘅可以同佢食餐饭，佢带你食好嘢。其实我未联络佢㗎，都唔知佢得唔得闲，不过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联络佢。如果话唔系，不如去泰国啦，咁泰国呢我想去清迈清莱，咁呢因为租实喺嗰边，我放咗飞机放咗2次，一次缅甸一次，喺佢老家睇。即是泰北我都放咗飞机，咁我希望呢同网友一起去认识一个，我虽然见过佢两次面，但是我同佢倾过两次偈，我觉得呢个人好传奇，好自信心好强，同埋呢个人呢对事物嘅睇法同个价值观啊相对同我似嘅。咁我想介绍佢俾大家识。咁希望大家俾啲意见我，下个礼拜尽快复我啦，咁边度好，咁人西瓜靠大边，讲人多。咁最好呢就下个礼拜四我做现场直播。有关于对大陆啊，对唔好成日你留言俾我，我要复你，跟住你又唔再复我，又再复我，我觉得好烦。唔系话你烦，系我自己本身真系好少啊，我好怕喺个手机嗰度不停咁左望右望。我不如咁啦，你哋有嘅，你直头喺直播嗰度留言，我即刻答你，跟住你即刻再留言，咁我大家有互动，你即刻解决件事。如果我知道有嘅嘢，跟住我就即刻话俾你听，你搵我，我帮你唔到搵边个。咁我觉得简单啲，咁都系咁讲啦。多啲 subscribe 呢个巴打台，购物车 买猫砂红月饼、敏迪啦，真系有用啊！洗头水啦，同埋精华素，咁我哋会陆续有产品嘅，咁啊多谢支持啦！咁如果你同我订货，咁我会亲手送俾你嘅，尽量，因为呢个系一个情嚟嘅，喺我初步起动期间，咁啊得到大家嘅支持，好似今日咁送三单榴莲月饼都系我自己送，前两日都系。咁啊！啲人都问我你自己送啊？我话系啊，咪你嚟嘅。我系啊，都多谢你先。咁啱啱有个女士系唔舒服，我爹都问候两句啦。咁诶系啦。咁如果有需要嘅，咁我同我预订啦。咁你哋过嚟攞又得，或者南丰中心阿猫姐成喺度嘅，咁去南丰中心二楼啊，去嗰度攞又得，去嗰度买都得。系我哋一个门市嚟嘅，咁啊临时嘅门市。咁啊上嚟网台啦。咁如果澳门珠海有啲朋友想买我哋嘅产品或者健康食品呢，你可以联络我哋，咁我哋可以叫澳门嗰边呢，我哋有两个朋友呢系而家做我哋分销嘅，咁我哋陆续有啲货品寄过去，咁佢可以直接俾你啦，咁可能会加除咗我哋嘅价钱，可能加返少少运费啦，十零蚊啦，即等于速递费啦。咁呢，咁而大陆嘅朋友，广东省深圳，如果有啲人想做直销分销嘅，可以联络我嘅，咁我可以带产品，即係我带嘅啊，咁又唔係多钱，咁带过嚟可以深圳喺广州大家见一见面，咁倾分销合作嘅嘢，因为我哋呢都会想办法做嘅，而保健食品我试下我嘅能力仲嘅关系到唔到，睇下可以攞建字号啦，就将我哋所有嘅产品呢攞建字号可以正式入大陆做成一个平台啦。因为有用嘅嘢我成日都讲嘅，有用嘅嘢佢自然就有用，会自然会行嘅。咁如果真係要报名嘅就嚟啦。咁呢我暂定呢就唔好理食咩啦，因为而家计緊人。我都未 book 场，因为未几多人啊，可能喺石岗度食，咁我有三架车，阿 Ben 少一架四架车，车大家食石岗食啊呢个环民奶茶，食素咖喱，食斋得噶，因为我有咖真有斋咖喱食，巴基斯坦正宗咖喱，唔好食许亚龙嗰啲啦，咁希望成啦，如果唔成嘅，可能我哋就喺永隆街咧包个场，嗰晚喺嗰度食嘢连直播啦。下个礼拜啦，咁如果真系嘅，多啲 like、share、comment 俾我哋，咁希望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好、更加大。多谢大家，拜拜。